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又到了每个周三的听歌时间了，在这儿呢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10月4号到7号正好在假期期间是我们的节目，那我自己呢要稍稍休息一下，节目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内容，每一天的前半段都会来回顾一下，我们周三板块8月到9月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大家想听到的歌，节目的后半段啊，4天每天的后半段呢，我们都会请旅行自媒体达人给咱们推荐一下京郊游，好的民宿，还有城里的一些美食，方便大家在假期的后半段也可以有所选择。喜欢这个部分内容的朋友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10月4号到7号的节目，同样是15:18开始到4点钟。然后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周三的板块，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来听到了，哎，别人点这歌好好听，我想听什么什么，可能会举手来给我留言，但是我们节目不接受几点即放，我们是周二的晚间来点歌，所以在这儿呢，如果你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跟我们一起来听歌的话，欢迎你到微博上举手告诉我，只需要回复一个我在，我知道你们都在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主页之后呢，置顶微博可以进群，随时可以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聊天。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就可以告诉我你在了。关注几条资讯，北京冬奥公园今天正式开园，10月1号开始，北京冬奥公园将会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第12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也将于10月1号开幕。当晚重磅亮相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将会带给参与者沉浸式艺术体验，市民可以参观小宝文化广场、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同时呢，佳作书局、宋庄旗舰店也会举行揭幕仪式，迎来首批客人。以游运河行大运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系列活动即将于10月9号到17号在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当中，将会以深入挖掘和丰富世界运河文化内涵，展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为宗旨，举办7大板块、11项主题系列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展开。因为昨天有部分的这个评论好像是被微博筛选出去了，然后呢还有大家现在最近啊有一些朋友微博因为没有实名制等原因，可能你们的这个评论沉底了，就是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如果大家在周二的晚间点了歌之后我没有回复你，那就说明我没有看到 啊，点歌就没有成功。一般我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你的，没有成功的朋友呢，可能就今天会听不到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不过没有关系，像西西姑姑昨天的这一条评论沉底了之后呢，我是今天要临上节目之前才看到，这个功课可能得等到11之后再来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听歌时光了，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告诉我你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正在跟大家一起听歌听故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方然同学说，我要好好的享受大家的故事，好好的听歌。每个周三的下午茶时光，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静静的享受这40分钟的时间。李老先生说，最近咱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儿、喜事儿，让我迫不及待想点一首《国家》来表达一下我内心对祖国强大的敬仰还有自豪之情。不仅是第一时间给我在我们微博内容里面留言，其实在昨天下了直播之后，我说我稍后就会发点歌帖，李老先生是迫不及待的私信了我这一段啊，同时在评论区我们也会看到他这一段，看得出来，作为跟着祖国一起成长强大的一辈人来说，现在近期发生的很多大事儿、喜事儿，在他们心目当中应该会留下跟我们心目当中不一样的一个印记。当然了，也大家的心境好像是一样的，不管是50后、6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20后，最近的很多的大事儿都是让我们很喜悦的一份心情，要迎接国庆佳节了。那首先我们就把这一份喜庆在节前最后一次点歌节目送给大家，先来听这首《国家》。 一瓦顶陈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你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富的家。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何处理？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养你。国的每 是荣誉的 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也真的是非常的澎湃和喜欢，因为他把国家这个词好像又就是拆开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了它。真的有国才有家，而千千万万个小家就组成了我们的大家，我们的国家。李老先生应该是跟木子同学一样，对于最近的这些大事儿、喜事儿呢，都很有感触，所以他们想点的歌也非常的接近。另外，方然同学说，好好享受大家的故事，对吧？然后现在来报道了，哎，为什么你发的那个 MUA 三个字母啊，我仿佛听到了声音一样，怎么你发的文字评论有声音？另外呢，谢谢深海鱼儿提前祝我假期愉快啊，我也要祝大家假期愉快啊。这是我们属于大家的为祖国庆生的一个假期，对吧？但在这儿呢也提前预告一下，因为我确实自己也很久都没有回到武汉了。我除了会去吃美食见朋友，还会不定期在某手某音直播，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的这些新媒体账号都是跟微博同名的啊，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欢迎你，不管你使用哪个 app， 在哪个新媒体的账号上面，跟更多的人交流，认识这个世界，都欢迎你在你喜欢的那个平台上面去搜索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刚才我说，因为跟木子同学的这个心情一样啊，是因为他们点的歌呢确实风格很接近。比方说木子就说，最近国家喜事连连，马上要到国庆了，想要听一首来自于孙浩的《巍巍大中华》，表达一下这个情绪。他说几次重大的事件让大家都是非常的自豪，激发出来情不自禁的真实情感。没错。哦，对了，现在还要 cue 一下我们的嘉宾小胡医生，他说微信私信我说我在给病人扎扎扎。给病人扎针的同时呢，让他们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会让他们心情愉快，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吧。好了，开玩笑了。不管此刻你在用什么样的 app， 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945的电波，我们乐享下午茶的声音，跟大家一起听歌，都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像小胡医生一样回复我在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的第二条 J 语那一条，昨天晚间发的，就可以给我留言了。来听《巍巍大中华》。我昨天上单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是孙浩老师词曲唱。哎呀，我都被他最近好几部电视剧给带跑偏了呢。没错，这个就是朝花夕拾的那位孙浩老师，也是扫黑风暴里边的胡索。 从小就知道东方有条龙，从小就知道汉藏会描梦，从小就知道长江多风流，从小就知道黄河雄浑涌。 一首国家，一首巍巍大中华，感觉大家已经开始在期盼国庆假期了吧。好了，此刻如果你也在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故事想要跟我来分享，都欢迎你通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的直播帖，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微博呢，你点开主页的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昨天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接下来为被微胖耽误的凤凰来送歌。他说呢，举国欢庆的小长假，这是小长假吗？这是黄金周，有如约而至了。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他说自己已经想好了，找一个有海的地方放松一下，听海，看海，品星空，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像大海一样海阔天空。所以想听一首小时候听过的励志歌曲，来自于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祝大家国庆快乐，幸福安康。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想的挺快啊，对于假期的安排。当然了，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很久没有回家了，就想回家陪一下父母。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父母就在身边，对吧，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那应该会像凤凰同学一样，哎，想好我要去哪玩。也许是跟朋友一起去，也许是跟家人一块儿去，总之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这样一个长假。后来呢，我就说因为别的同学的这个深海鱼儿回复的很可爱的一个表情，导致被微胖耽误的凤凰呢又想点另外一首歌。好了，最后我选择了深海鱼儿的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因为觉得也很经典，然后呢节奏整个的很欢快。希望凤凰同学不要就是觉得我替你做了这样替换的决定而不高兴哦。因为我知道此刻你向往大海的心境已经是阻挡不了了，对不对？后面两天都无心工作了吧。爱你在心口难开。 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 身边少了什么。 爱你在心口难开， 爱你在心口难开。 你可知道我？心口难开。 爱你在心口难开。嗯，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只要你能够坚持跟我互动，不管是听了节目的直播还是回放，都会把你的感受在微博上留言告诉我，这就算你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了。不一定一定要说出爱这个字儿，对吧？很多时候其实在亲情啊爱情当中，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不一定不想表达或者是不善于表达，你可以不要说那个字。很多时候中国人很善于用行动去表达自己的爱。魔手一剑同学问我说，回武汉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会啊，因为总觉得一日三餐或者一日四餐来得特别的紧凑，觉得自己的胃负荷比较大，时间就过得很快。然后呢他还问开直播会是直播武汉好吃的吗？会，一定会啊！我就必须的把我这一日三餐都向你们汇报一下。另外呢也给大家扫扫雷，对吧？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去到武汉这样的有很多小吃的城市去旅行的时候，往往有时候会被一些点评网站啊什么的误导，就一股脑的冲向了户部巷啊什么这样的地方，但往往本地人不会去吃啊。我希望通过我这一次的直播的尝试告诉大家，哎，武汉的美食都藏在哪里。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接下来为小儿一剑送歌咯。微博上面他说，某一天听完现场点播的感觉竟然上瘾了，主持人用心啦，每一次都会因为你的某一句话产生共鸣，受到触动的瞬间是纯粹的，短短几分钟世界都是安静的，成年人最高级的享受就是独处。感谢你的用心搭建了这样一个心灵空间，点一首来自于盛哲的夏天的歌要送给我，也谢谢你。他说祝我假期愉快和美好，我回复他说我一定尽力美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把你在听歌这一个时刻，短短的几分钟也好，这40分钟也好，你的感受这么准确的告诉我，然后用这样长文字认真的写下来。因为现在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都太快了，大家可能已经忘了我们还可以自主的去选择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而更少有人会耐下心来写很多的文字给另外一个人。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很认真的在周二的晚间到周三的上午来我的微博留下了这些很珍贵的文字。我们一起来听盛哲夏天的歌，真的要跟夏天说再见了。 Summer song, yeah, our summer song. 幸福的起床，拉开窗帘看这场熙熙攘攘，进入你的房间看见幸福模样，可以陪你锻炼说笑疯狂，而现实是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时差让我头晕，月光开始旋转。 I don't know， 你不在，你不在，也许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也写下了这份情歌，我唱起了这次的经过，我明白所有的梦已遇见在终点，到了终点。 Let's go。 这是首夏天的歌，你是否记记得呢，如今我已懂了，我们之间没有 forever， 而我会时常想起在你的耳边 sing our summer song， yeah， our summer song。 这是首夏天的歌，你是否还记得呢，如今我已懂了，我们之间没有 forever， 而我会时常想起在你的耳边Our summer song, yeah, our summer song。 这是一首夏天的歌，夏天真的有很多的美好，让我们不忍说再见和告别。而且呢，告别了夏天，我们就会迎来一年当中最后一个季节了。啊，好像就会觉得，马上这一年就要过去了一样。当然很多人说，你看秋天和冬天，它这一年还会有两个季节，你可以感受一下。但说实话，在北京总是觉得这两个季节融合的特别好。所以今年的夏天因为雨水很多嘛，没有特别特别的热，所以呢也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夏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另外小儿遇见又补充了一句说，祝我在武汉吃得满满当当，开开心心。哎呀，你们都不能体谅一下我其实也要减重的这种心吗？好了，其实回家开心的心情就可以让这个味蕾大开啊，就是胃口大开，然后呢味蕾也变得特别的敏感。我一定会努力的多吃一点，多享受一点当地的美食。接下来为呆呆小熊送歌咯。他的这份心情呢可能也是在夏天过去之后迎接秋冬季很多人会有的一种心情。他说，似是流水度年华，又到晚秋再思他，落叶寄我悠悠心，明月微光映脸颊。想点一首庾澄庆的流水年华，送给每一个曾经拥有美好回忆的人们。在这个秋天，你又想起谁了呢？ 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又记得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人儿也朦胧。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寒露更浓，千钧扎万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胭脂春来 歌声直直在我心田，哦哦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结局他我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人群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月月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千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 庾澄庆《流水年华》，在这个秋天，像呆呆小熊问的那样，你们又想起了谁呢？在这个秋天，事业卑微五同学说想要听到一首来自于郁可唯《鹧鸪天·桂花》。他说初秋的天，天高云淡，里面都是淡淡的桂花味儿。不会你也身处在南方某个城市吧？因为说实话，我在北京很难闻到桂花香，但确实呢，我一回到家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在这个季节都是桂花的味道。然后他接着说，美好虽然常常都是稍盛即逝的，所以珍惜比珍藏更重要吧。这应该算是你自己最近的一个体会体验，对吧？关于珍惜和珍藏在心目当中的这样一个位置。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这两个概念去直接对冲的去比较它了，但是你又给我提了一个醒。就像今天我还在看某个综艺里面问说，你更在意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好啦，大家都去好好的珍惜这个秋天，天高云淡里面淡淡的桂花香吧。在鹧鸪天桂花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乐享下午茶。明天3:18我们推荐一下10月份的电影啊，这个十一档应该会很热闹。喜欢电影的朋友明天下午别忘了来听节目。明天见啦，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悠悠荡荡。 机缘只相留，何须见你伤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没定独居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